情如白雪，永远不染尘。遥传常常是恶梦，不可心惊震。你看见雪花飘时，我这里雪落更深。寂寞两地情，要多信任，明了真心爱未泯。寒梅仍能无书，你更加惜别人。谣言从来莫信任，真心做共人。我看见雪花飘时，对你的爱仲更深。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，原来真心爱未泯。白雪永远不染尘，谣传常常是恶梦，不可心惊震。你看见雪花飘时，我这里雪落更深。寂寞两地情，要多信任，明了真心爱未泯。寒梅仍能傲雪，你更加惜别人。谣言从来莫信任，真心早共人。我看见雪花飘时，对你的爱仲更深。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，原来真心爱未泯。 一首关正杰的《雪中情》正式开始今早的清晨爽利。早晨早晨啊，今早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钱佩佩的。提你啦，你听緊嘅呢应该係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係香港电台第五台嘅。日子呢就嚟到2022年嘅3月26号星期六嘅早上，农历呢就嚟到2月24㗎啦。室外温26度啊，相对湿度 89%。相信唔使我讲你都觉得嘩，周围都湿湿粒粒，真係觉得好唔舒服啊。咁不如听下浩哥令大家可以解下呢一种忧愁啦，好冇？ 爱曲不眠，良夜有好歌声，在空中满盈，心中满盈，我愿唱没停，满载温情，旋律美多温馨。曲中寄情，曲中寄语，曲中寄意。良夜是静悄悄，人睡着了，独我爱夜静。无负那好歌声，那好歌声日日仔细听，意念融汇歌声。 中寄语，曲中寄意。凉夜是静悄悄，人睡着了。 有这个来自香港电台节目的主题曲《凉夜好歌声》，唱歌的呢当然呢就有这个的关正杰啦。今天呢就特别为大家揀来很多关正杰的歌曲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？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关正杰呢就在这个的听日生日的，所以呢今天特地揀来他的一连串的好歌。哇，真的多到呢，我相信其实今天一日是播不完，不过又由于节目嘅時間嘅關係啦，都係揀嚟一啲大家都可能熟悉嘅歌曲俾大家聽嘅。咁啊，有啲嘢都要更加都要講嘅，就係今日嘅天氣啦。咁啊，出邊天氣真係相當唔穩定嚇，大致多雲啦，有一兩陣驟雨啊。稍後咧，驟雨係會較多，局部地區有雷暴啊，沿岸有霧，最高氣温咧約為28度，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。风势间中清劲，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，明日显著转凉，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是清凉的，下周中后期天色是会好转，室外气温26度，相对湿度 89%。 有记得那天共你初初见面，谈到你的理想，并祝他朝兑现。谁不知分开只有数年，共你相逢先感觉到两家亦在变。笑共对，说起往年，共你相对无言。如今双方同坐，待于只顾实际，才令你我理想改变。朋友放声痛哭，或者得到快乐。时间永不再返，梦想不可再现。人一生匆匆三数十年，莫怨当年轻轻错失机会万遍。回头未必可再遇见，你的往年未必胜目前。大家举杯同饮，大家 一再互勉，期望你我运气转变。 关正杰相对无言。除了大家面对这个疫情之外，都希望世界和平，没有那么多纷争就好了。爱的音讯，我们有关正杰的歌曲。哇，这首歌都好像很久没听，真的听落都觉得很舒服。同埋我觉得关正杰的歌呢，都是觉得虽然他很多都是讲很正气的一些歌曲，亦都有讲爱情嘅歌曲，不过佢啲爱情嘅歌曲咧，又好似好含蓄咁样。当然啦，以前嘅歌词咧，同而家嘅歌词真系好唔同。以前咧，就算好澎湃都好啦，你都会觉得系比较即系斯文啲。而家咧，直头咧真系涌住咁嚟嘅，而家啲歌词咁啊，觉得真系有啲唔同啦。咁文化唔同啦，即系嗰个大家接受嗰个程度都有啲唔同嘅。

有时望见轻你路受用，使我亦感伤痛。如若互相倾心声，会感到一切轻松。 浓情蜜意隐藏心中，愿你有天必然猜中。人暂到千里外，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。远是像远山雾迷蒙，千里雾飘送。如若梦境不相同，我枉有热情梦。谁在夜深苦追忆，眷恋半段残梦。 曾经攞过1980年十大中文金曲的这首歌，由关正杰的《残梦》。看回关正杰的一些资料，就哇发现原来他真的有很多好歌都在每年的颁奖礼里面获奖，甚至乎有时是一年里面拿两首歌。你知道以前歌手朋友，如果他是唱得好，真係咧可以喺同一個頒獎典禮裏邊，可能攞兩首啦，攞三首嘅金曲嘅。咁當然啦，即係你話呢啲歌手，即係除咗關正傑之外咧，可能誒張國榮啊、梅艷芳啊、或者係譚詠麟啊等等呢啲都會有。咁但係望翻咧，因為原來差唔多平均咧喺某一段時間，1980年打後咧，差不多年年都有关正杰嘅歌曲攞到奖嘅、哦，呢一首都系其中一首攞奖嘅歌，攞到1982年十大中文金曲嘅呢一首歌。万水千山中华，我哋有电视剧《天伦八部之虚竹传奇》嘅主题曲啊！ 万水千山中华，喜剧风急如花，豪气吞吐风雷，饮下双杯雪茶。独闯高峰远滩，人生几多个关，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护路来行。曾想痴爱相伴，一路相依往返，谁知心醉朱颜，消逝烟雨间。谁忆已无限，别万山不再返。水千山中环，喜剧风急如帆，豪气吞吐风雷，饮下双杯雪盏。独闯高峰远滩，人生几多个关，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护路来行。路相依往返，谁知心醉朱颜，消逝烟雨间。凭谁忆已无 闭起双眼睛，心中感觉清静，再张开眼睛，怕观望前程。夜冷风更清，这一片荒野地，沿途是歧路，我方向未能明。啊，不见朗月，到我迷途只有星。啊，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，终不独行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。缓步前往，走崎岖山径，踏过荆棘，苦中找到安静。踏过荒郊，我双脚是泥泞。满天星光，我不怕风正劲。满心是期望，过黑暗是黎明。啊，星也灿烂，伴我夜行，给我影。啊，星光引路，风之雨轻轻停，带着热情，我要找理想，理想是和平。怕走崎岖险境， 好，咁啊，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。天文台喺5: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。大致多云啦，有一两阵嘅骤雨，稍后咧骤雨系会较多，局部地区有雷暴啊，沿岸有雾，最高气温约为28度，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，风势间中清劲。展望未来两三日咧，间中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啊，明日显著转凉，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仍然系清凉嘅，下周中后期咧天色系好转，室外气温25度，相对湿度92%啊。 哇，其实呢关正杰的好歌何止得独唱啊，他亦都有好多好多首的合唱歌曲，真的好好听，就好像这一首咁，两忙烟水里。 女儿意英雄痴，套尽恩义情深几许， 塞外约怎管痴，心中也留多少罪。 女落知天地心，倾出至诚不会悔， 献尽爱竟是爱，风中化成唏嘘句。 笑莫笑 仍悲， 莫悲 因他， 此刻我乘风远去， 再怀念往事。有日相会时，期望有日相会时。 雷安娜加上关正杰的这一首《人在旅途洒泪时》，合唱歌还有这一首都是很多朋友好喜欢。 若我可叫住夕阳，叫它一再照亮，让那光照你脸上，你将会更漂亮。窗边的光辉为你显得更美丽，柔情常在我心间，爱你不分早晚， 愿我更握你双过前生的每个晚上，让你好好欣赏我的一切，我各样身体的每部分也都知常在我心间，爱你不分早晚，靠你轻轻给你一颗不变的心， 会伤感，不再灰暗。 王露怡加上关正杰的《常在我心间》，马个钟咧，好快到呢一个上昼六点钟啊！转头翻嚟咧，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上嚟，一阵间咧就会有我哋嘅老友记啊，呢一个嘅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嘅。咁呢个时候咧，我哋要先听嘅咧，当然系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啦。 朱夫，呢度距离乌克兰只有80公里。拜登同驻扎当地机场的美国第82空军司成员会面。拜登向士兵派薄饼同倾谈。拜登向士兵发言，赞扬乌克兰人民拥有非凡的勇气捍卫国家。女士同年轻人企喺俄军坦克面前，阻止坦克前进。

能以热和爱，自能道出心里光。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，我但要烛光照亮。谁愿意步向康庄？谁亦要走走看看？盼共我结伴去，以心中暖流和风对抗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来到星期六啊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除了有佩佩之外咧，梗系有我哋嘅老友记啦，香港老年学会会长、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。梁医生早晨。 早晨，大家好。 早晨，早晨啊！嗱，梁医生，我相信咧，你近排翻诊所去睇症嘅时候咧，你一定做足呢一个嘅防感染措施啦。其实除咗你话医生即系因为要对病人啦，所以好多时候咧都会比较危险啲，所以要做足防御措施之外咧，我谂一般人而家出门嘅话咧，都会做足呢个防御措施。咁但系乜嘢为之足够？究竟点样做先至叫做最安全呢？ 诶，啱啦，啱啦。其实咧，就喺即系过往嗰一两个月咧，其实我哋都咁讲，你都唔好信周边嘅人啦。其实你当你去咗街之后，嗰啲人系你唔识嘅话咧，其实讲紧咧，即系可能十个有一个人咧系会有个病毒嘅。 嗯， 你又唔知佢系定唔系嘅，咁所以咧，差唔多你当个个喺你身边周围 都有病， 都会有机会。咁啊，第一个当然咧就系社交距离啦，即系话。我哋尽可能维持得比较即系距离远啲嘅地方，就尽可能避免人多嘅地方喎。咁呢好重要啊！即系话你明知道好嗰度好多人嘅，你又唔好去啦。或者嗰度好多人，你又唔知佢咩来龙去脉，嗰个感染亦都唔系好好，同埋佢嗰个空气流量都会有限嘅时候咧，我哋尽可能避免啦。咁呢个咧，好多时出现喺咩咧？其实我。接咗好多朋友咧，其实喺过往嗰几个星期有啲问你点解会染咗新冠肺炎啊？佢话我都唔知点解喎，我都唔出街咁滞喎，净系去下超级市场。佢话，其实即系话你去买嘢嗰阵时候都会有机会感染到噶、尤其是紧密嘅环境啊，多人咧，啱啱你之前嗰个系新冠肺炎， 你排得排喺佢后边 啊，你就系会惹到噶咯，即系佢未知，即系我哋都之前讲过咧。佢發病之前嗰一日咧，都係仍係一個所謂即係傳染期嚟㗎。咁呢個就同其他感冒相類似。咁所以咧，我哋特別需要小心啊。雖然而家疫情咧都應該開始下降少少，咁但係咧，大家做好準備咧，就令到嗰個所謂即係感染咧再減少啲咧，咁大家會有好日子過啦，係咪？ 咁但係我想問你，頭先你係講室內嘅地方啦。咁如果譬如買餸啦，我去啲室外嘅地方，即係譬如菜檔，我喺個空曠嘅地方買，咁係咪相對地會安全過喺室內嘅地方咧？ 啱噶啦，咁咧其實如果你所以而家啲街市都好慘嘅，所以咧比較多人咧就中意去咗嗰啲喺條街嗰啲菜檔啊、肉檔，即係話你唔使行入去，尤其是咧。如果好多人咧好熟悉嗰啲菜檔啊、肉檔，去到咧已經可能有個清單話俾你聽。哎，老闆、老闆娘，你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攞咗嚟俾我啦，我唔使入去啦，唔使揀啦，我俾錢啦。咁呢個咧係較為安全啦，個風險會少好多啦。咁所以咧就係、是、同以前唔同啦。你要去買嘢嘅時候咧，周圍望即係圍睇，慢慢思考。而家冇噶啦，而家我哋要決定咗。去到即係即時做決定啊，就啱嘅就買，唔啱就唔買啦。咁咧冇猶豫喺嗰、那個即係有機會染疫嘅空間保留少啲時間咧，就會安全好多啦。 就好似佩佩咁啦，佩佩好中意做完節目六點幾咧就走去街市度買嘅。咁就算入去一啲室內嘅街市都好啦，其實嘅人流都係好少嘅。咁學阿梁醫生講話齋咧，我係好有。 计划，即系今日我一定要买边几样嘢，我搵张纸写低，亦都咧会规划咗嗰个条路线啊，点样系行得最少啦，点样唔会重复啦。咁如果系你喺中间买嘢嘅过程，你见到有其他嘢啊又 OK， 就即刻立嚟买啦，就唔好再喺度慢慢啊拣下呢个靓啲，拣下嗰个靓啲，就冇呢样嘢啦。咁如果你做好个规划嘅时间咧，我试过一个钟头去过十个地方，买晒所有嘅嘢翻屋企，我都试过嘅。 啱啦，你比较聪明嘅消费者啦。咁当然咧，除咗你好聪明去选择去买嘢，或者出街去到减低自己即系感染风险之外，当然自己都要做足一啲自己嘅防感染嘅策略行措施啦。 系咁嗱，即系戴口罩之前有讲话戴两个啦，咁啊佩佩而家咧就戴咗一个外科嘅口罩啦，然之后咧喺外边配咗一个嘅布口罩，咁其实系咪都已经足够嘅咧？ 理論上都足夠嘅，因為你唔係去一個所謂高病毒量嘅地方。咁、其實我哋見到都好多人用外科口罩啦。其實如果外科口罩做得好咧，又唔係去一個即係所謂密封嘅一啲地方咧。雖然話啊，可能會有一啲嘅即係空氣嘅傳播咁，但如果你因為個稀釋關係咧，空氣傳播咧都唔係太多嘅時候咧，戴一個外科嘅口罩亦都冇問題。咁當然，如果你戴埋一個所謂布口罩咧，就話防護得好少少啦。咁呢個就係第一個方法。咁不過我哋知道，我哋講緊飛沫裏面可能有少少空氣嘅散播咧。另一個咧就係我哋嗰啲唔戴眼鏡嘅人啦，或者戴眼鏡戴得好細眼鏡嘅人咧，我哋嗰個即係眼睛啊，其實都係一個潛在嘅途徑啊。 咁 係咪知道咧？ 都需要戴翻顶呢一个遮住眼睛嘅帽咧，或者戴个眼罩咧？ 系啦，其实有一个护眼嘅会好啲嘅。咁你知道去到喺医院啊或者诊所环境咧，佢哋咧都会绝大部分都会有嗰个面罩嗰样嘢。咁但系当然你出街戴个面罩咧，其实好唔方便嘅。咁咧其实咧就系戴一个护目镜就可以噶啦。即系护目镜等于我哋。好多人要去滑雪啊，或者其他工序要护目镜咧，就会个护目镜少少唔同个眼镜。眼镜咧，你上下通风嘅，护目镜咧喺嗰个上边嗰度又冚住咗，咁所以咧，就算有啲人喺你侧边咳啊，飞沫咧，咁你都可以遮挡到。咁呢个咧系最基本嗰、那个即系、就是、防御措施啦，即系话你有个口罩，外科口罩加减加唔加个布口罩，或者有啲人好惊。戴个 N95 嗰类咁都可以嘅，咁但系啲 N95 咧，同常咧戴一个钟头都会好辛苦， 同埋会焗啊嘛，系啦， 啊讲唔到嘢，咁所以咧好多人都未必做，但系有啲人好惊嘅，咁唔紧要，你只系去街去半小时一小时，你戴个 N95 又有嘅话咧，咁你都可以用，咁但系咧记住大家啦，买个即系护目罩，其实喺市面上咧都会有啲即系重用嘅护目罩啦，同埋有一啲系比较。平價嘅一啲嘅護眼嘅眼罩，咁呢啲咧都係適合。咁至於好唔好用呢個面罩咧，咁即係睇你個環境啦。如果你係去一個真係好人多，你又唔知咩嘅情況咧，其實戴個即係面罩咧，而喺呢個環境咧都冇人話你噶啦。咁所以啊，最緊要自己心安。咁咧呢個就係防護喺我哋喺個呼吸系統同面部。吸入，因为呢个其实最大风险啊，呢个暴犯。咁第二样嘢咧，当然就手部嘅卫生啦。 系。 咁我哋知道咧，最大可能性感染呢个新冠肺炎或者其他各类性病毒，包括流行性感冒或者感冒嘅咧，大部分其实就个手唔清洁嘅啫。因为咧呢啲病毒咧系会存在喺一啲嘅即系物件上边。尤其是咧，其實我哋喺二月嘅時候天氣比較凍啊，咁啲病毒咧會維持喺啲物件上邊咧一個比較長啲嘅時間，咁好多時咧可能去到五至七日，咁所以你其實嗰個有呢個新冠肺炎嘅患者經過一個地方，佢個病毒量多或者個手沾污咗，去嗨咗落去，咁你就開門，咁開咗門之後，你就跟住咧就抹眼啊抹鼻咧，咁已經惹到噶咯。 咁所以即係要手部最緊要時常都有個酒精搓手液喺度啦。咁如果能夠出入有洗手間嘅時候，就洗下隻手，用即係呢個簡易洗足20秒啦，啱唔啱啊？ 啱啦。咁但係有啲人就鍾意戴手套啊，因為諗下手套點呢？ 咁但係個手套如果你都可嚟捽眼，都係一樣㗎啫。 啱啦。 咁咧，其實手套咧就最緊要咧，就話我哋用一啲即係即棄嘅手套啦。即係話你覺得你去一啲地方嘅風險比較高，即係話好多人都會用噶啦嚇。咁、咧你就會覺得不如我安全啲啦，唔好用我嘅手咁多啦。咁咧就喺去啲大地方之前先至戴手套喎、啊，戴咗乾淨嘅手套，用完買完嘢，揀完呢個冷凍食物，去完超級市場俾完錢，俾完錢你要走啦。咁你第一時間要除咗個手套喎、 啊， 唔好一套走天涯喎、啊。我哋見到好多人咧，甚至乎我哋有時見到喺以前咧，見到喺醫院啊、老人院咧嗰啲即係工作人員，有時咧都一套走天涯嘅喎、啊。咁、一套走天涯就好危險嘅喎、啊，因為咧你用嘅手套梗係有機會即係污染至用啦。咁但係你用完之後繼續用，咁咧就你可能即係。又會害到自己，又或者會害到其他人喎，因為你污染咗咧，你嗨落其他嘢度嘛。咁所以咧，你各地地方要用手套嘅咧，你用完之後咧，就即刻咧就係拎走佢，拎走佢之後都要繼續洗手喎。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最緊要嘅，即係防感染嘅措施啦。咁即係總括嚟講咧，就話我哋減少去人流多嘅地方，唔識嘅人你唔好見咁多嚇。即係話我呢個安全啲，個人防護裏面咧做好嗰、那個咁多人你喺個翻 洗衫啦，梗係要 嚇，咁你洗手啊、清潔啊、隻鞋啊咁呢啲咧，都係一啲我哋好多時咧都係覺得咧值得去即係做好少少嘅。 即係簡單啲講，可能有啲噴劑嘅就噴下對鞋啦，所有嘅衫咧就掉曬落洗衣機即刻洗啦，然之後咧可能即係由頭洗到落尾啦。咁仲有一樣嘢咧，我都好想提下啲哥哥姐姐嘅，就係譬如可能買餸咧，我哋咪好中意攞環保袋嘅，係咪？咁咧啲環保袋其實咧就最好買又攞一啲咧係可以清洗嘅環保袋。咁你翻到屋企咧擺好曬啲餸之後，嗰個環保袋就可以拎埋去洗衣機洗，咁就最乾淨啦。 係啊，咁你另外一個咧，我哋都要去注意啦，就係冷藏食品。冷藏食品咧，其實你如果要更加小心啲咧，冷藏食品咧就係我哋之前講過，即係個凍嘅環境咧，個病毒會維持比較長時間嘅。一般嚟講，我哋可能5至7日，但係一個所謂凍嘅環境，即係雪房嘅環境咧，佢可能潛伏喺呢段時間，可能佢超過一個禮拜嘅。咁所以咧，喺個冷凍食物嘅處理個包裝嘅時候咧，要特別小心啦。 咁點處理咧？莫非真係我哋揾消毒藥水抹下個包裝佢？ 咁你有幾個方法嘅，一就你可以喺處理所有冷凍食物嗰陣時咧，就戴個即棄嘅手套啦，即係話比較便宜嗰啲啦。即棄手套你搣咗個封面之後攞出嚟之後咧，咁你就可以去洗淨佢就可以啦。咁都係一啲方法啦，咁都係洗淨同煮熟。咁之後咧，嗰、那個冷凍食物除咗包裝以外，喺包裝內嘅一啲嘅食物嘅污染點咧，都可以減除嘅。 咁啊，總之就係樣樣都要做足啲，樣樣都要小心啲啦。咁啊，仲有一樣嘢就係買嘢嘅時候都會或多或少會接觸到錢噶嘛。咁而家就學識下用呢個嘅電子貨幣啦，咁啊減少呢個找續嘅機會咧，咁啊接觸其他物件或者其他人嘅手咧，咁啊係會更加好啦，啱唔啱咧，梁醫生？ 啱啦，咁佢你呢個最好嘅方法嚟嘅。咁另外咧就當然咧就話你自備嗰個散紙啊。 是 即系话你唔使找钱啦，俾佢之后，咁咧就系即系有唔同嘅钱，你可以预备就唔好即系找到零碎嗰啲翻嚟咧，咁你就减低个风险咯。 就好似阿佩佩咁啦，佩佩咧就去买鱼，就会同佢讲我要50蚊，咁啊要2份50蚊，就一张100蚊纸就俾咗佢就完咗啦。咁同埋咧，我会有一 个好聪明嘅方法， 我有一个一个叫做密实袋，然之后咧佢哋找钱嘅话，我叫佢掉。即系将个散纸咧就掉落去嗰个密实袋嗰度，我就唔会接触到啲钱咁样嘅。 系呢个系好聪明嘅方法嚟嘅，其实尽可能咧就减少，即系嗰啲纸币啊、钱币咧，佢哋嗰个即系接触都系多嘅，同埋系同系比较湿啊，咁所以咧都系即系高风险地方嚟嘅。咁其实我接触好多啲人打电话嚟问我一个90几岁嘅屋企人系同阿工人住，咁佢过往我哋有10几个朋友系有咁情况嘅，即系净系两个人住。原来咧就工人咧都唔俾佢去即系嗰啲周围玩嘅，但系咧就工人都去买餸啊，定咧咁可能嘅工人头先犯咗同一个错误啦，就话